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好啊，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五晚嘅呢、這个今晚呢个团年饭啊嘛。 喺团年饭咩？我觉得今晚系发大餐咖喱饭。 点解咧？ 吓？ 点解咧？ 你睇一睇今日嘅新闻，林郑啊，今日走出嚟公布咗呢、這个，又话俾即系叫咩？長者綜援折衝方案， 佢就撲咗街揦翻就係沙方案。 唔係，係法國大餐多咗嚿魚啊？點解咧？上個禮拜十日前先公布就話要將呢個長者綜援嘅申請年齡收緊啊嘛，由60去到65歲。今日就走出嚟，因為咁樣呢啲長者啊，領開長者綜援嗰啲就唔係領取成人綜援嗰啲，就少咗1060幾蚊嚇。咁啊，而家咧就加翻一個叫長者生活津貼，就淨係俾60至64歲，又多翻1060幾蚊，咁唔係多嚿魚係乜嘢咧？ 嗱，呢個一陣間我哋先講咧，我就覺得基本上就不在於我贊成佢嘅講法嘅，就唔係在於慳錢嘅，不過有背後更加大嘅政策改動。咁啊嗱，一開始咧就我頭先40幾分已經見到有啲聽眾咧喺度留緊言嘅啦，係啦，即係仲有成20分鐘先節目先至開始嗰陣時。咁咧嗱，今日咧我哋就。認下節先啦，咁咧阿 Gary 大家都知咧，就係呢個畫畫高手啦，咁 興趣啫，又唔算高手。 但係你讀設計噶嘛，係嘛？ 係係 喺美國。 係 咁咧就佢就帶咗幾款嘅今年呢個豬年嘅作品，咁咧就攞嚟咧就係送俾我哋嘅城寨嘅朋友嘅。係咁啊，呢一幅咧就係野豬嚟嘅，係嘛？ 野豬家庭啊！ 野豬家庭咁咧就係爭只狼啫，咁就衝擊呢、這個應該係佢哋走完之後咧有隻狼嘅屍體喺度咁樣，即係一家三口衝過 走過咗， 撞死咗佢啊！其實應該係，咁咧就野豬，咁啊日本嘅農曆新年嘅動物咧係野豬嚟嘅，因為佢哋個 佢用斷啊， 係啦，就係野豬咁嘅意思。 係， 咁咧就另外一款咧就係、 是、呢、這個中式多啲嘅， 係啦，就係、是、呢、這個。家豬大白花， 系 睇佢咁嘅身形，咁咧就我覺得呢只都好難畫， 呢、這個 因為嗰個筆咧好流暢嘅，其實係 最難畫呢筆嘅， 同埋畫喺呢、這個即係、就是、金色嘅 呢、這個日本金卡， 日本嘅金卡上邊咧係相當之靚 嘅。呢、這個就畫喺和紙上邊嘅，要好近距離睇咧先睇到 暗花嘅 和紙上邊嗰啲嘅暗紋，咁就擺咗出嚟咧就好多細節，好靚嘅係。 係啦，嗱呢張咧就亦都係。寫實啲嘅啦，就係、是、咧就一家三口就喺呢個山頂梁振英屋企後門出門就撞到龍蝦唔食走咗去咁樣，咁咧就都係阿 Gary 嘅作品嚟嘅。 係，野豬就群居生活啦，大家知道咧佢出沒啊，都係一家咁樣嘅，一隻大帶住幾隻細。 嗱呢個就寫實嘅啦，呢、這個 係 咁就嗰張卡好靚， 都係水墨，都係水墨畫。 咁啊呢張卡嘅好處係咩咧？就係、是、你如果每年咧你有收集開呢個 Gary 嘅。12年之後咧，你就可以咧儲成呢個12生肖啦。舊年咧，好多我哋城寨嘅朋友就去年宵揾你畫狗 啊 嘛。 係啊，係啊。 咁呢張呢個咁嘅入息嘅呢個裝裱咧，就係、是、你攞開咗呢張膠紙之後咧，裏邊嗰張嘢可以攞出嚟，然後換個第二張入去，咁就繼續咧就係、是、可以用嘅。其實 簡稱換畫。 係啦，真係換畫。咁啊，設計相當之好嘅。咁點樣送咧？就係、是、今晚喺節目裏邊咧，凡係有貨金。嘅朋友多多少少都無區嘅，咁咧我哋就會抽出1、2、3、4，就是、4位，咁咧就會話俾佢聽嗱，我哋就即係講明嘅，譬如呢、這個，咁我哋抽出先係呢、這個咁樣，然後得主係邊個咁，咁咧就會抽咗之後咧，就大家可以咧就係、是、上嚟，咁就通常咧大家上嚟揾唔到我嘅晏晝。 接近節目開始之前才找到我的，最容易找到我星期二，星期二晚，因為八點鐘做節目嘛，星期五晚，咁咧就通常咧之前節目之前我都有準備嘅，即係喺度睇資料啊咁樣，咁所以就容易啲揾到我，咁可以上嚟就係攞呢個賀年嘅呢個年畫啦。咁咧就嗱，我自己都有畫嘅，不過咧就而家係草稿當中，咁咧就大家都可以咧就嗱，呢個就係我嘅作品嚟嘅，其實 閃畫係嘛？ 日日是好日，咁咧就係一隻野豬嚟嘅，咁我嗰啲就比唔上 Gary 嗰啲啊， 唔好講你嗰啲。筆法都係啊，類似啊，其實係。 咁我畫咗兩張，而家兩張咧， 簡筆 就睇落去咧，就都似一隻老鼠。 係咩？ 係，咁咧就係 unfinished 嘅，未完成嘅呢個 係 咪？ 係啦，咁咧就係我都會畫喺啲好啲嘅呢個草稿嚟嘅啫。咁大家咧就亦都可以咧，就呢個咧就可以上嚟攞嘅就咁。咁我盡量有幾多畫幾多啊？ 係咪？ 唔使抽嘅呢個。 係咪年29嗰陣時亦都係會教畫呢款啊？ 係啦，係啦，嚟參加咗社輝春嗰啲朋友咧，就我都會同大家一齊畫一齊畫嘅，好易畫噶呢個真係。 大家睇一睇我呢隻手，我隻右手啊，你哋嘅左手邊，我後邊指住嗰張蟬畫都係阿細良畫嘅，係。 係啦， 呢張呢張 就睇睇睇片先嗱，呢個專家嚟嘅其實，先睇睇片，究竟點樣畫嘅先。嗱，呢個就係呢張啦。 呢個就係只家豬。 係啦，畫緊呢張啦。 圓圓，呢個係今日下晝先畫嘅啫。 係啊。係 啊。 哦。好彩你頭髮相當濃密，如果唔係咧，你即係個頭髮好似阿 Lens 咁就慘啦，變咗睇到你秃頭。 呢個就咁用 iPhone 拍攝嘅就係嚇，跟住再做咗啲縮時咁樣係，不過有少少背景音樂嘅咁樣係。 嗱，即係證明就唔係請槍噶啦呢個。 嗰個係我頭嚟嘅 呢張。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咁就作品一。跟住就到作品二啦。 系啦，呢、這个就系用和子画嘅野猪家庭啦，咁首先咧就用焦墨吓，咁啊勾勒咗嘅野猪啊。当然啦，呢、這个野猪系几 Q 嘅，咁嘅外形吓。跟住咧，先至系用水墨画嘅颜料咧，系去上色嘅吓。咁用和紙或者係用嗰啲熟酸紙畫咧，先畫到呢個效果，因為就係嗱而家呢個效果啦，因為個墨個焦墨同嗰啲嘅淡彩啊，即係嗰啲顏色咧係重疊嘅，咁所以咧如果 即係唔會話撈埋一齊化開 啊嘛。如果係用生酸紙畫咧，就做唔到呢個效果。 即係個黑色嘅墨就會化咗落去。 係啦，係啦，呢個就真係好日式啦，連個造型嚇，連嗰張紙都係即係較偏向係。 個書法都係比較日式嘅，我 係啊，仲春係，仲春都係， 仲春呢個個寫法都係， 係啦係啦， 啊咁就作品三， 係啦呢個就 大工程啊呢、這個 畫咧就畫咗差唔多40分鐘啦，即係呢個就前 有排縮啊， 大前晚開嘢畫嘅呢、這個就係、是、嚇、啊、深宵畫畫完差唔多係凌晨嘅啦已經， 但係好嘢喎，你真係唔使起稿嘅喎， 係啊要白睇住咯，啊唔係話你 一落筆就落筆 嘅咯，其實越多筆觸嘅咧就越容易畫喎， 係咩？ 係啊嗱，越簡筆嘅咧。剛才即係細良畫嗰啲，或者嗰個家豬咧，嗰啲只要其中一筆錯咧，都會錯嘅。但如果你越多筆觸咧，其實係係啦，補到飛，又或者個淡墨你落嗰陣時咧，其實等同於好似我哋畫素描咁咧，你可以有少少，即係好似你話唔使起草稿，但係其實有少少起草稿，你勾勒到個外形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掌握咁樣咯。 好啦，嗱就阿 Gary 呢四款嘅作品咧，咁我哋喺節目完之前咧，9點鐘咧就會。抽出呢個得主啦，咁樣嚇，咁咧就凡係喺今集嘅節目裏邊咧有課金嘅咧，我哋都會咧成為我哋呢個鋪裏邊就可以有機會得到呢個作品嘅。 嗯， 好啦，就翻翻嚟正題啦。唉、哎，即係呢個林鄭，我成日都話，集完氣之後咧就變咗真係咧就氣上心頭啊，氣沖雲霄啊，就係嗰個囂張跋扈嘅程度咧係完全失控，我覺得。 嗯， 嗱，上一次。容海恩提問呢個嘅老人綜援嘅門檻提到65呢個問題咧，基本上我就話已經係夾定噶啦，根本就特登攞出嚟咧就係揼 Q 呢個建制派，咁咧令到呢個建制派就奴才本色盡現。咁咧就嗱，你問我啊，我就唔知點解佢要揼佢。佢可以照本宣科就係話嗱，我哋政策已經定咗噶啦。就冇改動個空間咁咪算咯。 佢咪覺得自己掌權啊？ 我覺得係啦， 行使嘅要用到盡，你先知我有呢咁嘅權力咁。 即係話你班契弟已經按咗 bot 嘅，你而家仲幾格格做乜嘢啊？咁樣嗱，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叫做咩咧？叫做口舌招遊。 根本上你已經是 upper hand 嘛，你大權在握，個政策已經上台，上馬添啊， 又通過咗，二月已經又攞咗，二月又批准咗， 二月已經開波啦。如果佢唔係集完氣，覺得自己即係眼生喺額頭咧，我相信就唔會咁樣咧，就揼 Q 阿容海恩，我覺得。好啦，揼完之後就大反彈，呢個就預計當中噶啦，我覺得。咁咧，但係你都我哋都分析過啦，建制派咧。就是呢個奴才契弟相，嗰個本色嚟嘅，所以根本上咧，即係俾人一次遊輪之後就二次傷害，二次傷害就今個星期二，我哋喺撈鬆都講過啦，就係阿林鄭出嚟講話，只不過咧因為我直言，下次我就會講得 diplomatic 一啲啦，即係話你係契弟嘅啦，你係奴才， 係 啦，你係契弟，你係奴才，我咁樣講令到你唔舒服，我下次就唔會直接話你係契弟，不過你始終都係一條契弟，就咁啊，好啦。就唔聲唔聲咧，我相信呢個奴才派咧，就當時已經收到中聯辦嘅指示，就唔準米高峰外交，就公開博火啦。 收火收聲， 收火就背後劃船。你記唔記得梁美芬一早已經提出呢個方案嘅？ 有啊，早過禮拜二㗎、嗯。 早過禮拜二啊，當時我已經話梁美芬方案就會成為下台階啦。 上個禮拜五我 上個禮拜五我哋喺 呢個財委， 我哋喺呢個節目嗰陣時講，我話梁美芬方案。就會係下台階，事實上就係啦。 嗰陣時梁志祥都仲係走，即係民建聯嘅梁志祥 仲 係走出 嚟，民主派未來眼去啦， 即係鬧緊嘅咁樣係嚇。 好啦，梁美芬是誰人呢？西環契女，即係話咧，今次幕後斡旋出手就梁美芬，實際上後邊咧就係西環將佢拉埋一齊。咁你睇到啦，呢個根本上講咩人治港，呢個黨委治港，兩邊都冇自由意志，我覺得你林鄭開人多。應該就揼多佢一鑊，我覺得。如果唔係你開波嚟做咩咧？ 應該好兇狠咁樣噶嘛，係。 即係你等於街邊八婆鬧交，無厘頭開人拖喎。你正常啊，就算一個大陸嘅大媽啊，佢開人拖都好啦。佢都係因為打尖不遂啊，因為同個巴士司機 係個愉景灣，又話因為搬行李， 搬行李撞到個細路啊，係啦。 咁所以找咗頭髮，將佢頭撞落去呢個車廂嗰度。 咁啊，大媽開拖都有原因啦。但係呢個七七七呢個林大媽咧，你諗問啦，如果佢一早 back down 嘅話，其實佢同阿容海恩開拖嚟做乜嘢咧？ 係咪先？型豬啊嘛， 係嘛？懶有型， 晚年 都話唔撐得好耐㗎啦，係咪？因為實際上後邊有個叫黃志文，上邊有個張曉明，張曉明上邊仲有個韓正，即係大灣區嘅小組主席、政治局常委，然後仲有習近平。你諗下，由習近平數落嚟，未到嗰啲咩汪洋啊嗰扎添啊。你想想你憑什麼當然不是李慧瓊、容海恩這些人有什麼巴閉呢、陳克勤這些根本就是奴才誕生、問題就是後面的老闆嘛、後面的字頭蔣天生嘛 阿公 是同一個阿公嘛其實你阿 Jimmy 仔也好誰也好是不是同一個阿公嘛東莞仔也好那你兩支水打起上來那你將阿公的顏面放在哪裡呢、所以今天昨日已經預告了吹曬風出嚟啦， 就係今日 就話會有跌倒揦翻炸沙嘅方案，果然一開就係梁美芬方案。不過已經係面黑黑樣衰衰嘅啦，我覺得 仲講錯嘢添，叫咗羅志剛做官人就唔係官員。 哦，咁呢個可能講啱嘅，你又覺得係講錯咩？我覺得唔係，我覺得 Freudian slip 嚟嘅呢個官人下一句就係我要啊嘛。大家記唔記得以前有一套 十幾歲嘅官人 邵氏的鹹片就是叫做官人我要好像就是不知道胡錦還是陳平脫星做的那呢就這個官人呢就搞出這個風波但我覺得先不要講政治那部分講個政策那一部分我覺得仍然要徹底反對就算他現在這個拿回炸沙方案呢比他下台階都好跟建制派這些奴才派呢大家互相勾結都好但這個方案本身是仍然損害緊市民的利益。 係啊，仲有一些就是因為收緊個長者綜援嗰個歲數嚇個申請嘅門檻咧，即使政府而家加翻呢個拿翻炸沙嘅折衝方案，俾翻1060多蚊嗰啲嘅60至64歲嘅長者嘅話咧，有部分都仲係申請唔到嘅。佢有一啲嘅即係原有嘅權利咧，都係喪失咗。更加唔好講一進一出都係。都是即係有部分的長者攞翻咧，反而就肥了個行政部門啊！即係嗰啲公務員啊，又要找公務員用行政的時間去處理呢啲咁嘅申請，批咗批又申請呢樣申請嗰樣咁樣，搞完一大輪之後咧， 所以點解話多嚿魚咁解？ 嗱，成件事嘅荒謬在於咩咧？當然佢慳到嘅錢好少嘅啫，我覺得。而家根本上嘔翻啲出嚟咧，其實得我諗幾百萬。好啦，受影響嘅可能千零人。嗰、那個問題係咩咧？就係、老人綜援咧，你進入咗老人綜援嗰個 category 咧，你唔係淨係攞個1060元嘅，你仲有其他租金津貼啊、睇醫生啊、醫療津貼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嘅。咁但係而家因為褪到65咧，你攞咗個1060之後咧，其他嗰啲係唔 entitle 噶啦，已經係呢個第一個損失。第二個損失，佢要參加一個叫就業咩自力更生方案。 係啊， 呢個計劃就係咩咧？就係、是、要逼你去揾嘢做。係 啦， 揾唔到嘢做又點咧？佢會安排你去執垃圾、剪花剪草，係嘛？你睇羅志光講嘅嘢咧，即係智商160，但係咧即係 IQ 高就唔等於 EQ 高嘅，真係。亦都 IQ 高嘅人咧，唔代表佢咧係對個社會咧係有同理心嘅。 啊，淨係冇良心添啊！ 佢就係話呢個叫勞動力，希望勞動力就延長，因為而家去到120歲、60歲都係中年。 係 大佬啲黐 Q 線嘅。第一，我已經講過，香港人長壽而不健康。 嗯， 就算我哋係全世界最長命都好，87.5都好，實際上係因為我哋嘅急救同埋嗰個急救服務啊。是很快可以令到中風、心臟病這些是可以救得回、但救得回不代表他可以行得到、可能長期住院的是 這個羅志剛竟然就在議會那裡辯論的時候就執著在一些某一些即是足字室又好定義又好慢慢在那裡爭勞動和勞損又不同他可以勞動但又不勞損又或者是可以持續勞動但就不會勞損這樣 這些就浪 費氣這些東西喂大佬所謂的 IQ160 原來跟你做這些這足字室的文字遊戲 不我覺得是 很可悲的是什麼呢、我以前我第一份工作我在港同盟做的時候其實他是我上司來、都提攜過我也有很多東西教過我、但我覺得已經去到做官之後呢、我覺得不可以是、這樣去扭曲自己、或者扭曲的事實個問題60到65而跌咗落去綜援 category 嗰啲人，基本上佢做啲咩工咧？你諗下，好多時係洗碗、清潔，係咪彎住條腰長期喺個後巷嗰度喺度洗碗，因為做保安，仲有嗰啲大我敢寫包單100% 係基層，揾招唔得埋嗰啲人。好啦，原本60歲已經可以，唔使再咁樣去彎低條腰踎喺後巷嗰度洗碗。你而家就話我俾1060你都得，不過你要去揾嘢做。佢揾得啲乜嘢做？你問我，咪又係碧瑤嗰啲清潔工，咪又係嗰啲嘅喺後巷嗰度幫茶餐廳洗碗，咪就係呢啲工咯。你諗下涼薄到咁嘅地步， 勞損就話佢到底有冇工作能力？我話就算即使係有，就算即使係有，根本係乜嘢嘅工種，仲有冇即係呢啲咁嘅工作崗位？而政府同期時有冇鼓勵自己政府部門啦、嗰啲嘅企業有冇鼓勵佢哋請呢啲60歲以上嘅長者？呢、這個先係問題啊嘛，唔係佢哋唔想揾啊，揾唔到，有啲就根本自己年長。 嗱，而家好簡單，Even你話保安， 周身病痛， 保安商場保安亦都唔會請啲年紀咁大。因為很多時候他要處理突發的體力都應付不到、就算你說清潔工大佬山竹之後我看到那些搬樹的工人真的很慘全部都是阿婆很多是即是那些已經是六十歲我估60幾歲、未到70我想60幾的阿婆即是你忍不忍心一個1000億基建可以超支的一個政府全世界最有錢的政府人均國民所得來說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府、你跟我計要那些60到65的基層的老人的然後逼他們去找這些這低下階層的工作的你這樣然後你說你的競選承諾你落實林鄭月娥撲街到這樣今天記者會特意拿回個 backdrop 出來、 哦、什麼 WeConnect 競 選的時候 是嗎 是啊就說他實踐競選承諾 真的很離譜啊這裡有 很多人都看不穿個局就是說為什麼這麼廢周章搞出個大頭份，又同建制派開拖，今日口舌招遊就同泛民開拖。喺個政策上為乜咧？一陣間我哋先講政治嗰下。我上一次我哋星期二我都講過，佢係要為咗政府雷厲風行咧，將嗰個退休成個福利好、醫療好、所有資助機構好、公務員好，全部劃一喺65。呢個就係佢嘅目的嚟嘅。嗱，佢今日佢都有講嘅，佢話我唔係為錢，我係要將嗰個退休年紀嗰樣嘢個標準睇齊。 講多啲啦，今日終於 好啦，一路唔講清楚，咁你喐邊啲先？其實好多市民係蒙在鼓裏嘅噃。 譬如大學的老師60退休，現在是不是退到65、 嗯、 這些你又不說，那其他那些呢，是吧？你只是動綜援那些，那其他你的政策裡面還有沒有，你起碼要做個 stock tick 告訴人家那個受影響的，除了綜援、 嗯、 如果這個退休這條線一騰，還有什麼政策範疇，沒有人沒有討論的，其實、 啊啊、 到時到後公務員的決策就是這樣，我經常都說 set 了一個 precedent， set 了一個先例，然後什麼呢，當你質疑喂不是60的、哦、那你說他就會駁斥你，綜援都65了已經、 啊、我們在做的了，你不知道、 啊、已經做 在議會的時候，有些如果議員自己沒有做功課的話、嗯、他就會駁斥你了，就是欸、有的了，行之有效的了，實踐了一段時間的了、嗯、所以我們、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安排， 所以我覺得議員是要研究，就算他不肯交代也好、 嗯、 就在這個勞福的事務委員會裡面直接叫政府提張清單出來，有哪些東西是會因為退休年紀到65而受影響，直接叫羅志光如實地交代出來，因為我不覺得他真的為了省錢、 嗯、 甘願冒這麼大的政治風險、嗯，你想想今次他的政治代價這麼大，不單止 upset 這個奴才派，今天也都出來就串嘴了，就是說因為不肯就沒有約見你們嘛，那肯定中聯辦在後面就要他們兩邊揸手啦，所以怎麼可能將這個入波的機會交給你呢， 搞到這個曾鈺成都要走出來讚文， 選舉是最重要 的，選舉最大， 選舉大局， 選舉最大的，這個真的很離譜。不過 你記不記得上星期四有單什麼新聞、嗯、其中一份、即是銷量高的報紙做頭條，就是個小巴司機、嗯、就是在政府林鄭公布了這個收緊長者綜援的年歲去到65歲之後，就發生了，即是兩者是沒有必然關聯，但是你看到呢、嗯、你就心有戚戚然，一個60幾歲的小巴司機就是因為有高血壓或者懷疑高血壓，那就有車禍，車禍之後他自己就死了、嗯、一死還有最少應該5傷， 這種涼薄 你就會看到，咦，當政府嘗試是講緊60歲至65歲、那個、即是將個退休年退後，但是又罔顧了香港人的長者他的身體狀況，就出現了這些血淋淋的教訓。 喂，你看林鄭羅志光說的東西梁博你就知道，林鄭說我60歲都在做事，你30多萬一個月，一堆 AO 跟著你出出入入，搭飛機有人幫你拎行李，坐頭等有貴賓通道，有司機， 60多歲人不懂用八達通， 不懂用八達通，不懂買廁紙都沒問題， 完全是不需要依賴集體運輸系統、公共交通工具，不需要自己去買日常生活用品，所以搞到住酒店沒有廁紙，買廁紙都不懂 做呢啲咁嘅官， 真係天上人間啊！對佢嚟講， 根本佢嘅人工啊，全部自己代曬嘅，根本就唔需要用嘅，因為全部都係阿公包曬嘅，司機、車係嘛？咁你仲有其他嘅所謂社交應酬， 嗯、 我哋仲要自己科水，佢全部自己俾曬啲高官，係納税人幫我哋俾曬嘅。其實羅志光你自己過60，你哋呢班咁嘅狗官就梗係有冇問題啦？點解啊？因為你日日坐喺嗰、那個，根本就唔需要走出去條街嗰度，去睇下個社會發生咩嘢，係嘛？你做到80啊，唔死都可以做啊！你睇董建華條契弟，一個殭屍咁，仲喺度搞呢個完結基金， 佢真係仲喺度，仲喺度 指指點點， 喺立法會嘅議事廳嗰度同歐樂軒喺度辯論乜嘢？我六十歲都可以，或者六十幾歲都可以遊渡海泳，有乜搞錯啊？你用呢啲嚟講，因為你自己遊到渡海泳。就話其他人應該係有能力繼續， 我話俾你聽，羅志光 過咗退休年齡可以繼續做嘢。 如果你由20歲開始，日日彎低條腰喺度洗碗，你而家遊到渡海泳，我切個頭俾你坐。如果你日日喺個地盤嗰度喺度扎鐵，扎到60歲，你腰骨冇事，膊頭冇事，我批個頭俾你坐。 佢唔知道咩叫凍瘡，唔知咩叫做喺天寒地凍走去洗碗，佢唔知道啲扎鐵工人，即係嗰啲嘅勞苦， 大佬卅幾度喺度掘路嗰啲， 嗰勞苦， 咪咯？ 喂，大佬， 跟住推住嗰個垃圾車重，大佬，你就講緊延續就業嗰啲，就坐喺個寫字樓嗰度，喺度打嘴炮就收20幾萬人工，係嘛？呢扎成扎肥高嘅高官，我全部都識嘅，其實唔單止推動唔到政策，連正學懶高永文之流，淨係去剪彩。朝頭早去同一個地點剪彩，晏晝去同一個地點繼續剪彩，然後就攬細路影相，係咪做埋呢啲咁樣嘅嘢就鬥30幾萬人工？ 你做到80岁、90岁都得啊！呢份工我话俾你听啦。如果你有命享嘅话，系咪？所以我就话无良就系咁嘅意思。你做个政策，你唔系公开开诚布公，同人讲清楚。你话法国一样要将个退休年纪褪后，点解？因为人哋个公共财政，成个欧洲喺2008年之后，就因为个福利国家嘅问题，成个公共财政出现危机。好啦，2008之前嘅政府靠就系搞嗰啲咁样嘅金融杠杆嚟去赚钱，2008年之后冇啦，唯有硬住头皮将个退休年纪褪前。人哋法国好，葡萄牙好，西班牙好，是有一个很现实的公共财政的危机在这里嘛。我想问一下香港。 他会开诚布公跟你去讨论，还有原有的福利是高的嘛。 喂，大佬，希腊大佬人家退了休还是拿着八成的人工的。 你特区政府成日叫你们去横向地看国际经验，跟着是去即仿效其他人，但他就学一些不学一些。 我想问一下，有哪一个机构在那个人退了休之后是继续会给他八成的人工他、公务员有没有啊？有没有八成啊？教师有没有啊？就算你说最基层的清洁工人退了休之后斗领都没有啊。大佬，他们那些强积金拿回鸡碎那么多，就是。所以人家的财政危机是有原因，因为人家是福利国家。然后好学不学这些 160IQ 只是看数字，完全对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一无所知。你好学不学，人家cut那个的退休就是因为个 pension 是会破产。所以才要这样做。香港我成日都说，第一我们没有中央公积金的。政府揞出来的实际上是很少的。主要是公务员。而公务员基本上不会跌落去中援的 category 的。不会老人中援的 category 的。因为他们的退休金很优厚的。好了，跟着到政府要给那些教师啊、资助机构那些，没有一个人会入去中援的 category 的。因为他们每人退休之后还拿回两皮嘢嘅，每个月 好高 噶。咁所以我就话，你谂下，香港系绝对冇任何一个理由走去同嗰啲欧洲国家睇齐。呢啲叫做咩咧？闭门造车。呢、這个当日胡须仔闹林郑月娥喺选举里边，其中一样嘢最应棍嘅就话佢闭门造车，就系想当然。所谓未雨绸缪系想当然，但系现实上，香港而家公共财政嘅盈余，如果任何一个欧洲嘅首相见到啊！我想 happy 到暈啦，係嘛？ 流曬口水啊！ 大佬，人哋嗰個已經係成個政府都頻臨破產啦，已經係。我哋基建超支都幾百億、幾百億咁抌出去，起埋曬嗰啲咁嘅垃圾噴水池，不能避雨亭。區議會每個區議會1億，係咁樣浪費法。 嗱，上年啊，呢、這個流感啊，記唔記得？2018年嘅年頭流感死咗79人，呢、這個林鄭咪話撥翻多5億噶嘛？到而家醫管局即係先至用咗2.5億啫，仲有2.5億仲未撥出嚟，所以呢個禮拜日就有護士上街遊行啊！ 大家要支持。 你睇我哋而家嗰個即係嗰個香港人嗰個生活水平係折墮到點樣嘅程度？係真係用折墮嚟去做。 嗱，點解大家要支持？ 羅志剛就一入官門就變公害，佢真係公害嚟噶係。 我爸爸就入咗醫院，呢、這個上個禮拜由急症由救護車送咗去呢個伊麗莎白，哇！真係人間地獄。喺急症室，因為唔係嗰啲被分流，唔係話最危急，叫做次危急。咁咧就去咗觀察病房先。傍晚入到去，一路十幾個鐘頭，到第二日嘅傍晚先至安排到上病房，但系嗰个观察病房话俾你听系点？本来就呢度两行，咁啊中间系走廊嚟，即系病房喺病床喺度，中间走廊。 系啦，两排， 两旁打直。跟住我第二朝佢喺观察病房，我夜晚黑陪到佢12点几，第二朝再去呢度一行，呢度一行， 走廊都摆埋。 我系埋唔到去我阿爸嗰张床嗰度。嗱，我唔系怪伊丽莎白嗰啲员工，佢哋系好尽力嘅，嗰啲护士系。但你想想你看到这个这情况，大佬，这个是孟加拉才有的情况， 是巴基斯坦这些南亚第三世界国家才有的情况，是吗？ 120%， 怎止啊？急症病房怎止 120%？ 就算你现在给一些医护，好像说给多 10% 加班费啊？ 是，而家讲紧，啱啱医管局就系因为呢啲护士话要上街啦，咁样系，但系都肯加班嗰啲先有，又唔加班嗰啲冇喎，系。 但係其他而家現有嘅情況就係不斷喺呢啲病房，不斷喺急症室嗰度就加床，就唔加人。即係人力資源唔加， 你諗下 咁啊，做死前線咯， 就係嗰啲高永文呢啲咁嘅契弟，淨係識得去剪彩，淨係識得去 kissing baby， 然後咧就去攞民望，實際嘢唔做。醫護人手短缺講咗幾耐啊？ 講咗好耐啊！ 每一個有機會進出個醫院嘅人，普通市民，唔係話我哋危言聳聽啊！你哋自己行入去任何一間醫院嘅急症室睇下， 只要你識人，你嘅親戚、你嘅朋友、屋企人係有長者，只要佢哋曾經嘗試係去輪候或者係輪候專科，你就會知道好惡劣嘅 病房惡劣。原本所有嗰啲嘅病房，我收尾上到去上邊伊麗莎白嘅內科病房，全部加床。翻翻去1970几年嗰陣時，我好細個，我埋入醫院。Exactly 都係咁啊！個情況翻返1970几年，大佬香港一個咁富裕嘅政府、咁富裕嘅社會，人均國民所得個GDP 係咁高嘅地方。大佬，我哋而家同菲律賓、孟加拉，包括政治仲衰過人哋。菲律賓有一人一票添啊，孟加拉都有人一票。大佬，你就不斷喺度講點樣融融入大灣區，點樣發達，高鐵通車，我哋點點點。結果一小時生活圈係人哋嘅一小時生活圈。香港人的正常的生活都不斷受到干擾，受到滋擾。回家門口堆滿了自由行那些這旅遊巴在這裡，土瓜灣的朋友。跟住我現在我旺角、銅鑼灣都不敢去，因為我要銅鑼灣轉小巴回家。根本上是完全你覺得那個地方是不屬於香港的，其實根本。 天水圍這個星期日又有搞作了，有市民、有民間團體發起要驅趕自由行旅客。大過多的大陸自由行旅客又是去到他們的社區，是要搞到市民自己要站出來上街去做維權。 你就是因為政府的高官、問責高官，問責是什麼意思？你是幫市民、幫社會解決一些難題，而不是選擇去做一些最容易的事。最容易的事是什麼呢？最容易就是派錢，是吧？但派錢也派得衰格， 是的，派4000元 填張form答10几个问题， 11个问题，交3份的文件，老婆老公要各自交住址证明。如果冇嘅话咧，又你知每个家庭其实基本上系得一个人嘅啫嘛，个住址证明系 呢啲就系、是、 又要攞结婚证书，又或者你选择用屋企用阿爸阿妈屋企嘅话咧，就要攞呢个身份，即系呢个出世纸。 一系你就唔好派，一系你就好似胡须咁派。胡须咁派就好简单嘅啫，就系将收多咗嘅税退翻俾你哋，个个都有，就算冇交税嘅。好啦。如果不派都有個道理的，我就要在政策上，就不是走去cut綜援那些什麼糟糕，而是在政策上給我覺得更加多，我覺得下去給這些長者，那麼那些錢就不要說連不需要那些人都要，你現在又不是，你根本上就是自相矛盾，是吧？你又派4000元，但4000元裡面你用大量的行政措施去確保拿那些人呢是窮人，是基層的人， 有什麼理由給個公务员系统里面行政费要用3亿，是用3亿的，今次讲派4000元， 派4000元用3亿， 俾几多嘅长者啊，大佬？ 你 cut 综援一年悭到几多钱？我想问下，唔够1000万，我谂一年悭到唔够1000万，所以你谂下，仲要出嚟串嘴，讲完呢个政策，我哋休息一阵，翻嚟讲下呢个政治呢一 part。嗱，我觉得咧，泛民应该唔需要再有任何嘅悬念。777就當個689噶啦，我覺得行政立法關係就應該完全翻翻去689年代，我覺得。我哋休息一陣先。 好。 做咩好做啊？ 嘿，唔打牌仲可以食盘菜啊嘛！ 咁大盘盘菜有娃娃菜、萝卜、莲藕、芋头、枝竹、猪皮、鱿鱼、栗子、鸭掌、鱼蛋、花菇、走地鸡、西兰花、鱼耳福袋、花胶、虎虾、腩肉，仲有鲍鱼添！ 咁大盘盘菜足够10至12个人食。原价1288元，而家红米米饭主题餐厅做紧处女优惠价1088元咋，快啲打电话嚟订啦！ 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三8点到9点， 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啊，嗱，頭先咧就節目開始嗰陣時咧，我哋都講過，可能有啲而家先至睇啦。咁咧就我哋今日咧，阿 Gary 咧就會送出咧4张啊，呢個豬年嘅年畫， 親手繪製， 親自頭先有片為證啊，親自畫嘅。咁咧就亦都係相當之靚嘅日式嘅裝裱。咁咧我哋就會咧喺節目裏邊咧捐助我哋嘅朋友咧，我哋就會抽出喺節目完之前就會抽出呢個得主噶啦。咁樣 中式裝備因為要耐啊，要擺低張畫俾嗰啲賣啊紙筆物件嘅地方，可能等要成個禮拜。 同埋中式裝備佢黐咗喺度咧，佢唔可以換噶嘛。 係啊係啊，細娘就叫我要畫星期二同我講，所以就要咁短時間完成嘅係。 都唔難到你啦！你呢個每年畫咁多係嘛？ 啊，嗰啲冇呢啲呢精緻啲嚟㗎，呢啲精美版。 精美版嚟嘅， 精美版 超 A 貨嚟嘅。好啦，翻嚟講翻呢個老人綜援呢單嘢。咁咧就另外一個就係政治問題，我覺得今日出嚟見記者嗱，當然咧佢喺中聯辦受呢個黨委嘅即係大家幕後嘅大佬嘅呢個。即係息事寧人，咁就一早我已經知道會即係 d 梁美芬個方案。梁美芬提出嚟嗰下咧，林鄭已經冇得唔 d 噶啦，我覺得。 哦，開咗聲， 唔係嗰個黨委提出嚟噶嘛？你以為是梁美芬咩？梁美芬後面係邊個？中聯辦啊嘛。好啦 d 咗之後咧，大家眉來眼去就做一場假戲，就好似扮成功爭取。咁嗱，首先我頭先都講過啦，政策上呢、這個亦都唔係一個好嘅政策。系嘛？咁就應該係反對，我覺得係要反對，繼續堅持撤回， 係 翻翻65、60歲， 繼續維持住翻原有嘅長者綜援申請門 檻，係啦，維持原有政策不變， 不變應萬變。 咁樣咧就 corner 死呢啲咁嘅撲街建制派啦，我覺得。你落到去區，你點講啊？你話攞到1060，咁其他嗰啲咧？ 係啊， 係嘛？仲要喎，仲要去執垃圾喎，仲要去清潔花園喎。 你點解政府講話60歲就係中年咧？咁樣呢啲咁樣個説辭講法咧，係 係啦。咁第二樣咧，今日出嚟咧，記者就問佢點解唔見泛民？咁佢就咧口舌招遊啦。我覺得又係串嘴，因為點解咧？就喺我諗咧，今次就受咗氣，受氣就唔係受李慧瓊嘅氣。我覺得肯定就後邊黨委咧，就拉兩邊傾嗰陣時咧，就肯定係醒咗佢兩嘢啦。 嗯， 好啦，跟住就發泄喺呢個泛民身上。就話點解佢哋會咁咧？就係、是、因為 個心裏面有少少妒忌嘛。 係係咪有少少妒忌咧？ 見到呢啲奴才派就唔見佢哋，所以個心裏面有啲妒忌。 如果你泛民要求見，我就即刻見，咁係咪會代表我做特首連呢一個 自由見邊個 嘅 自由都冇咧？ 都冇咗咧？咁樣講喎。 嗱，完全無厘頭嘅，人哋問緊你公事，公事係咩咧？因為呢個係立法會各黨派共識，要求擱置呢樣嘢，呢個係公事。你同人哋妒唔妒忌你關乜嘢事啊？ 喂，我哋真係好想見你啊！大佬，如果唔係為公務，真係唔好意思，我唔會同你開會啊，對住你。所以今日我開記招，咪講話你真係重口味啊，林鄭。我攞住個牌，大佬啊，冇得見你係因為我哋妒，唔係妒忌冇得見你。我 除咗你嘅官人想見你之外，實際上根本上對泛民嚟講，見你係講緊公事。 我哋白物仔， 佢哋係代表民意去同你講公共政策，唔係因為見咗你而受寵若驚。嗱，佢就將佢轉 twist 去成為一個咩咧？就係、是、叫做詐嬌，係嘛？即係咁啊嘛！ 宮廷劇咁係 啦，就後宮 延禧攻略啊！ 延禧攻略，阿乾隆就同阿呢個佘詩曼去咗佘詩曼嗰度翻咗佢牌，咁然後咧嗰晚咧魏璎珞就發爛渣，第二朝見乾隆嚟嗰陣時咧就唔 Q 睬佢，就閂埋棟門。喂，大佬，你當你係乾隆王啊？真係，所以我話俾你聽個 mindset。那種 arrogant 的地步呢，我告訴你，他現在已經是進入這個即是不正常的狀態， 又不是 AO 又不是技術官僚很嚴肅跟你去討論理性的政策辯論，又不是政治家跟你很嚴肅地去講一些公眾利益的問題，現在是 串嘴 就搞 get 串嘴， 串嘴 又講錯話，又用那些即是那些出發點啊，那些邏輯是很離譜的。現 在最主要就是串嘴，串嘴是什麼呢？就是窒你。 嗯， 这个就是回到八十年代阿叻、阿陈百祥、阿谭咏麟啊等等那些港产片啊，就是我们刚刚出来读书的大学的年代，什么窒人不用本那些了，你讲一句我窒你一句这样。 你打我啊，行埋啲，够胆 行 埋 你，行埋你， 再行埋你啊。 系啦，跟住就系话，睇死你个死矮仔都唔敢埋你噶啦，咁样就系嗰啲啊，窒人唔使本嗰啲。咁呢种咁嘅作风，大佬一个咁嘅格局嘅政客，你问我，其实我觉得佢衰过六八九啊。你明白 嗎？ 六八九是左，講嘢係嗰個嘅係 blunt， 係啦。 但係嗰種嘅 arrogant 嘅地步啊，呢個七七七 arrogant 嘅地步，我相信係因為習近平嘅加持，係令到佢目中無人到一個地步。好啦，今次俾黨委刮完之後，我估下一劑咧揼完泛民就揼建制噶啦。 哦， 又會再嚟嘅，係啊，又會再嚟嘅。點解？因為佢覺得我後面有大靠山，你呢班嘅契弟係咪應該自動埋位支持我啊？你唔係好想見我啊？ 我已經坐穩咗啦喎，係 嘛？好想見我，我唔得閒喎。我下個禮拜我去呢個 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 喎，我兩個禮拜都唔得閒。佢咁講喎，記者會 係。佢同泛民都咁講啊。 係啊， 佢同泛民都咁講，我哋好忙㗎咁樣。 好忙㗎咁樣。嗱，你問我，我覺得好簡單。第一，泛民唔需要再求見佢。我覺得立場發動社區話俾人聽，要夾呢個奴才派就係否決。直情係擱置。不需要去進入去討論梁美芬方案好還是不好， 有什麼理由要回議會是去想一些方法要你去接受，去作為一個即是幫你去補鍋 啊？是啊， 這個工作不是議會的工作來的。是 好了，跟著我覺得呢就是呢，對於這個林鄭呢，我覺得也都呢真的呢完全將她當六八九處理得了。我覺得真的春節那個行政立法那個宴會，我覺得要不就杯葛，如果不杯葛的話呢，就一定是呢就要去做一些事，不過就不是跟他坐在那裡吃。 我想著走去抗議， 但怎樣抗議就不要爆響口住，我覺得 不要讓保安去搞， 否則到時你大樓你都入不到去，我估 夾走了， 是啊，大樓你入不到去，一反抗就告你襲警， 好像有些行動，不如我們傾一下拖走了。 是啊，一反抗跟著就告你這個 PP 用這個權力及特權法， 唔係啊！而家立法會保安係首先會插水先嘅， 係跟住就 攣低咁樣係， 阻礙嗰、那個好似阿林卓廷嗰個控罪係咩？用 power and privilege 好似 係，係啊，直情係啊，就是、阻礙 議員行使職務啊， 唔係立法會人員 人員 執行職務啊，跟住就告阿林卓廷，唔係告阿尹兆堅係多條就話普通襲擊， 普通襲擊係啦。咁我覺得咧，今次就好啦。選舉李卓人敗選到之前我都講過，如果你不跟林鄭劃清界線，整個泛民就左右不是人。現在就好了， 他主動走去做這件事嘛，那就省回了，我覺得即是不需要再在那裡那些，嗱，你見到哪一個繼續去呢，你就知道是什麼人了。如果陳佩賢啊，一堆那些專業議政呢，繼續去跟林鄭在那裡轟籌交錯，在那裡飲飲食食嘻嘻哈哈呢，那大家就很清楚了。我相信如果他們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的，就算那些莫乃光啊、梁繼昌啊、葉建源啊、郭榮亨啊那些，醒醒定定，我覺得這個不是你可以溝的對象。 因為市民是有期望的，他看著我們怎樣去跟政府交往，而這個政府劑量，或者我們為什麼要說即他跟梁振英有過之而無不及，就真的政治上面又不行，現在民生也都同步不行，1700公頃的填海人工島，過萬億的填海人工島，這樣是去洗錢，超支延誤的基建工程這樣去洗錢，但去到真真正正的民生那些呢，現在不單止是沒有幫到而家嗰個貧富懸殊嘅問題，仲會令到更加 同埋 即係有下跌啊！即係我哋嘅生活水平、生活質素有下跌嘅趨勢。 同埋最荒誕咩咧？大佬每年啊，而家呢個流感高峰咧，差唔多已經係必然會發生噶啦，唔係偶然噶啦，仲係拿手唔成勢，急症室爆煲，今日宣布幼稚園停課，烏哩單刀。 其實就係將個責任擁 翻家長，將個責任 擁翻 家長。你又知道香港嘅家長嘅工作時間係最長。又冇標準工時，大部分胃口奔馳，突然間要個細路喺屋企，仲要係幼稚園嘅細路。喂，大佬，你有冇你班官有冇諗過呢樣嘢㗎？ 嗱，嗰啲如果有請菲傭都還好少少，你諗下，如果冇請菲傭， 你點搞啊？真 係讀緊幼兒園， 一個禮拜停課點搞？ 唔好忘記，幼兒園係有個托兒嘅功能㗎。就是说你上午上学回全日放到下午，本来三点四点就放学的，有些家长因为双职是不是，那就会跟学校说，就会去六点或者六点半才接回小朋友，是有托儿的功能的。是 所以我就说 家长怎么搞， 成棚人呢根本上不单止不懂用厕纸八达通，根本上是对个社会呢，我都是没有同理心。这个不是突发的事情，我请你班问责官员回来，如果是你说你班 AO 没有这样的即係政治嘅常識去判斷，情有可原，係咪？你做政策嘅政務官，但實際上以前港英年代嘅 A.O. 都有呢啲判斷。你而家請埋曬一棚咁嘅肥高，每人廿幾萬，又正座又剩。喂，大佬呢啲正請你翻嚟就係要為咗解決呢啲係每年都會發生嘅問題。醫護人手如果要臨時要加，點樣加？喺邊度嚟？然後跟住學校，你有個通報機制，去到某個情況，今日都解釋唔到。究竟那個流感的 case 到幾多先至停放？原來是 arbitrary 嘅，原來係我真係真係噶，幾荒誕你諗下？喂，呢、這個好似係今日，好似係颱風山竹咁樣突然間 嘅一啲嘅數據嘅， 突然間吹襲咁喎，好似係。大佬呢個全世界，日本有流感高峰，而家加拿大又有流感高峰，唯獨是香港拿手唔成勢，醫護爆煲，怨聲載道，搞到上街。喂，沙士都冇醫護上街。 你睇下過去嗰三個月嗰啲新聞，你睇下，連續啊，大時大節，而家唔係大時大節添啊！琴日前日先係講緊伊利沙伯醫院咪就係120%咯。係 啊， 聖誕嗰陣時咧又講緊將軍澳醫院130%咯，急症室個個醫院喺大時大節嗰陣時都有爆，都爆棚，個公營醫療系統根本就係爆煲。 其實你問我真係好簡單。有幾複雜啊！如果你真係嗰個係一個已經去到一個冇辦法應付嘅場面嗰陣時候，你咪政府資助嗰啲人去睇私家醫生咯。Big deal， 我覺得係咪先？你嗰個公立醫院已經頂唔順嗰陣時候，個急症室已經頂唔順，咁咪分流去私人診所咁多啊！楊超發下邊嗰啲屋邨西醫， 我今日去同財政司司長開會講財政預算案建議，我先要講話嗰個長者醫療券要加噶，而家2000蚊係唔夠噶。如果你真係想做分流，根本而家2000蚊係杯水車薪噶，去睇三次、四次醫生就使曬噶啦。 調翻轉你嗰啲配眼鏡嗰啲咪 cap 咗佢咯。 係啦，而家講緊啊，搞咗咁耐啊，搞咗咁耐，而家先開始討論係咪要 set 個 cap， 就唔好俾嗰啲眼鏡鋪咧啊！ 我喺度滾佢哋啊嘛！ 你有4000蚊啊，你配老花眼鏡，本來 配個 LV 俾你啦， 使你5500蚊嘅就配足4000蚊。 唔係啊，佢配個嗰啲貴好貴嘅框俾佢啊，就 burn 曬佢嗰啲醫療券啊嘛，嗰啲眼鏡啊，嗰啲假牙嗰啲啊。咁所以我就話咧，做政策以往港英年代其實政策係咩咧？係經營出嚟。不是靠把口吹，不是在亂 Q 咁噏，不是在發泄，不是在咧上去同習近平咧一起行咧 咩，即係攞嗰個政治彩， 嗯， 而係逐點逐點一路攆出嚟，一路磨出嚟，係反反覆覆去討論。你見到而家撥咗錢之後咧，個政策嘅執行咧係完全唔理嘅啲細節。 我哋過去喺節目度好多時批評政府就係有時有法就不依，根本就冇法係去規範某一啲嘅行為。即使有法規有條例，但係又執行不力。有人違規之後咧，又唔去提出檢控。 個質素嗱，而家唔係政策， 好多呢啲咁嘅問題。 除咗高官問責制，佢哋做唔到嘢之餘，拖後腿。連政務官都倒退嘅，而家去到個地步，因為佢覺得喂屌你班友搞掂啦，使乜我去搞啫？褪後一格咯，好多嘢明知佢可以諗多一步，佢唔出聲。對掌握執行細節嗰啲官員係公務員，我覺得根本就唔係問責官員。嗰啲正座係廢嘅，全部都係係嘛？連好簡單，你如果係嘅話，政治遊說咁，你睇下奴才派搞到咁，咁你嗰啲問責官員做咩㗎？係 咯，嗰啲問責官員正座副局長就係做解釋政策㗎嘛，係咪？佢做乜嘢？ 咪係咯。系嘛？結果就係咩啊？哦，老細唔睬你啊，佢連你都唔睬咯，就係咁啊！你要約見佢哋，佢哋咪一樣喺度照拖咯。所以你諗到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咧，我覺得最簡單啦，全部就翻翻轉頭，直情同林鄭講清楚，而家我哋唔會見你，你想見我哋，我哋都唔會見你。我覺得真係唔需要擺出嚟嘅姿態咁低，我覺得。你見佢有咩意思啫？佢可以同你哋做deal咩？我覺得佢根本冇自由意志嘅噃。你調翻轉問佢。林鄭，你問咗中聯辦未啊？中聯辦批准你見我哋未啊？ 諗清楚未啊？ 唔係啊，直情問啊！中聯辦係咪唔批准啊？你咁樣大佢啊嘛，我覺得是現實上，我覺得亦都係佢要將個入波嗰個 score 嗰 part 交翻俾建制派啊嘛，俾班奴才啊嘛，佢點會見你啫？佢要佢哋成功爭取嗰陣時候，如果見埋你嘅話，佢就會覺得啊，你就成功爭取，所以點解要講出話你哋妒忌就係咁嘅意思？ 佢就係要有親疏有別， 佢就係要親疏有別，佢就係心裏邊諗，我而家俾咗佢入波，助攻咗俾佢哋，你哋就妒忌啦。其實係咁啊嘛，佢其實嗰個 Freudian slip 嘅潛台詞就係咁樣。 佢原來自己咁，佢自己就咁諗嘢 嘅。係啊，佢就係咁諗嘢， 以己度人嘅係就係。 咁所以我就話完全唔需要食飯乜春都好，直至到咩咧？我覺得直至到你諗，即係我覺得一個集體嘅立場嚟嘅，呢個係唔應該係一個別一兩個黨派或者一兩個議員，而係直至到有朝一日你自己洗心革面，你願意承認你嘅錯誤。如果唔係，你中意撥錢俾邊個功能組別，你自己嘅事；你中意收買邊個功能組別，但係問題就係我點解政治上要幫你抬橋咧？係咪先？你咪撥咯，呢個係政策嘅需要嚟噶，係嘛？點解一定係？你要俾個 favorite 嘅議員咧，你咁中意去收買嗰啲教育界嘅話，你咪自己收買咯，直接。點解要教協要幫你抬橋咧？所以今次你話民主黨點解唔請佢咧，係做得啱嘅。你兩條友俾人告緊，大佬啊！ 民主黨嘅黨慶 係啊， 不邀請鄭若驊同埋林鄭月娥 係嘛？跟住呢個李華明就發爛渣，就退出呢個籌款委員會，就話咁樣我就唔贊成咁樣乜乜乜。 为什么不退埋党呢？ 是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华明现在做什么生意先？ 我就在巴士上看到他买了饮食广告， 你以为 只 是 什么 四海鱼蛋呢？ 他 是做公关，政治公关的生意。 政治公关。 你什么政治公关拿到生意呢？就是你一定要跟政府的建制是有偈倾。 倾到偈。 你试下我走出去开一间公关公司是没有人帮衬的。真的需要公关来帮衬我的人是没有钱的。譬如社民連啦， 仲要你做大義工陪幫勞 啊，就全部都唔會俾錢嘅，或者係根本係丐幫嚟嘅。俾得錢你嗰啲商界嗰啲咧，就要睇下你咧係咪可以咧搭得上去呢個政府嘅建制。李華明究竟係為咗個黨籌款發爛渣，定係為咗自己嘅公關生意發爛渣咧？我就唔知啦，真係。 李華明就話因為佢退出咗咧，冇參與呢個民主黨嘅籌委會啊，應該籌款嘅委員會咧，就會令到民主黨咧可能會籌少幾廿萬啦咁樣。因為上一次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佢唱一首歌啊，這個林鄭都捐咗30,000蚊俾佢，就係嗰陣時李華明喺台上邊。 嗱，好簡單，我覺得即係等於你用錢去買咗你嘅選票嘅啫。其實條 formula 就係咁。你籌款籌多了，這個是事實，因為會有些人給面子林鄭，林鄭也都會拉一定的分定，到時到後來捐給民主黨。好了，捐完之後你就會失去了一些選票， 你代了那些錢，但你就那些錢就買走了你的船票，條數就是這樣計算。 你以為多了資源下去做地區工作， 好了，你 做幾多地區工作才找到那些票回來呢？你再跟林鄭走在一起的話，是不是、 嗯、 你看到的現在教協好像廢了武功一樣，三聯出版社這樣去將一個學者的書臨尾落機印之前要他將六四那些剪掉他、 嗯， 好像對香港的高等教育界的代表是完全沒有反應的，其實是吧？好像代了那些政策的利益之後呢， 嗯嗯， 就不可以站出來反對，嗯，即是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從政來做什麼呢？ 是不是先 要試 你不如做公關， 非非非， 如果是這樣是公關更好，跟政府做完deal之後有錢落袋， 嗯， 是吧？所以我就說不需要想的了，如果之後今年新春這個宴會， 嗯， 誰出席的誰就是對家的人，嗯，我覺得很簡單，泛民通過一致的立場，集體杯葛，最你可以在外面示威請願乜都得，不過不會坐入去入面。 而家都應該繼續講堅持，如果不撤回的話咧，都係會就嚟緊，即使我哋未知道詳細內容嘅財政預算案咧， 一定投反對票。 反對票 講完 就係咁啦，開個價就應該係咁樣，個姿態擺出嚟就係咁，實際嘅政治行為都應該係咁。 唔係，我覺得海闊天空，你問我根本我就唔需要。坦白講，林鄭是一個政客，她亦都要看自己的民望。她如果做一些事出嚟，去俾某一個嘅功能組別裏邊去 score 嗰陣時候，實際上最大的 score 嗰個係佢，係嘛？你以為撥俾教育界是益你葉建源咩？益你教協咩？實際上佢自己有個政治需要，是去攞教師票嘛？就算你如果因為教協的立場，過去咁多年。司徒華做呢個立法會議員嗰陣時候，有冇因為係司徒華支聯會嘅角色，政府唔敢去特登阻撓教育政策嘅改善咧？係嘛？ 嗯， 喂，司徒華夠又硬又臭啦，係嘛？政府會唔會咁做啊？所以我就話呢個好簡單。如果林鄭係咁做嘅話，呢、這個就係佢自取其辱，所以根本係唔需要同佢做deal嘅。而你看到的今次這個事件裏面，他最終要助攻的時候，他一定是照顧奴才先。為什麼？因為他後面同一個大佬來的嘛。你猜林鄭是有自由意志可以跟這個又做deal，跟那個又做deal嗎？是嗎？好了，他營造一件事，還有第二個張單他要找的，就是張建宗遊說民主派出席中聯辦主任黃志文的宴會。 哦， 這張單他都要找，你問我一刀切兩邊都兩個都全部杯葛， 冇得搞，唔應該去。 我覺得唔應該去，直至到個政策有改變。嗱，我唔係話我唔贊成話同中共嘅官員老死不相往來，但係你直至到有個政策明顯改變，大家先有偈傾噶嘛。DQ 咧，係嘛？大嶼山填海咧，你嗰啲咁樣嘅跨界基建嘅超支問題咧，係咪教科書咧？出版自由咧？新聞自由呢？如果你沒有任何的實質改變，我跟你坐在吃飯做什麼？ 還要 是我很恨你吃，我真的妒忌， 共產黨的思考方法是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啊。你如果作為民主派，真的在現在政府施政這麼惡劣，不斷是去剝削我們的政治公民權利，民生上面做得不差，還要走進去中聯辦跟他吃飯的話，下一次就是邀請你上京的了。上埋京之後就係廿三條立法啦，呢、這個就係我嘅分析啊，係 冇得走。我話俾你聽，阿婆走得快就一定有古怪， 是 真係嘅。你諗下有咁好死，因為對共產黨嚟講，始終佢都係當泛民係佢嘅政治上嘅敵人。 嗯嗯， 中間所謂嘅橄欖枝其實係一個手段同埋工具，係 achieve 佢自己嘅政治目的。所以嗰個不存在一個友誼，等於兩隊波踢波一樣，係、 嗯、 嘛？就算啊。呢、這個利物浦嘅教練係點樣同呢個曼聯嘅教練惺惺相惜都好，大家係對立嘅。喺落到球場就冇友誼噶啦，實際上就係咁，係一個政治角力嚟嘅。而家唔係話你死我活，但係仍然係一個政治角力。好啦，如果你要泛民呢一張牌去 justify 你嘅政策嗰陣時，你就要話俾我聽，我而家就係覺得你條路線極左。如果你没有任何的signal是改变的话，这些这样的党庆活动，请一些人来捐钱， 然後去中聯辦吃飯，去立法會跟林鄭嘻嘻哈哈，有什麼意思呢？ 對啊，為什麼要跟你說配合你 的真的很恨食那些飯 大和解？大哥，我們要向市民交代的， 不是大和解是個手段， 這些不是實務的工作來的， 但是大和解的手段最重要就是和解了之後 achieve 到什麼嘛？ 啊，沒有啊，什麼都沒有啊。 喂，大哥，年輕就說拍拖不要結果而已，是吧？大家過完癮就算了，大哥，現在不是年輕拍拖，現在是從政是目標為本的，我沒有仇人也沒有朋友，只不過就是說如果大家在这件事里面是可以一致的，那个就是朋友咯。 嗯， 但是如果在这件事里面大家看法是完全不同，我讲了这么久你都不听的，那个就是敌人来的啦。很简单，你看由 DQ 一路杀到去朱凯迪，是吗？有没有泛民我都说了，一路提出就要林郑去 stop 这件事，否则区议会会继续做。你跟他坐埋食乜春呢？你问我是不是先是一步都没有让过。國歌法，大佬，民主黨話原則上支持，結果一睇出嚟，一開出嚟啲細節係撲街到咁嘅。 你睇 檢控期兩年， 下個禮拜三就係首讀噶啦，喺立法會。 係啊，檢控期係兩年，係咩？永遠都話去到最盡，去到最嚴，去到最嚴苛嘅，根本上係比六八九落台嗰陣時係更嚴苛。當然個樣同六八九係唔同，六八九本身就係一個低 B 怪嚟嘅。即係從政從到咁嘅地步咧， 惡形惡相， 將自己喜歡與唔喜歡咧，就係加零一咁畫曬一個樣，成個面譜咁嘅人，再加埋個馮偉光， 就係咁， 係啦， 嗰啲歹角嚟嘅。 但係我覺得你而家見到佢民望一路插水啊嘛，自從唔起訴六八九之後，鄭若驊插水，林鄭都插水，然後今次中援事件，我覺得再插， 會再插， 再插。 雖然早前係曾經升過少少。 我覺得會再炒， 但係呢件事情好惡劣。 但係你諗下，兩年啫，佢上任兩年啫，比曾蔭權啊嗰個民望，曾蔭權民望去到第一任期嘅拉屎嗰年先至開始停嘅，即係起碼捱咗四年幾嘅其實，佢而家捱兩年已經冇啦。所以我就話你要打跛佢先至令到佢冇辦法，而唔係話將個民意過俾佢嘅。 打跛佢令到佢冇辦法繼續作惡。又或者個作惡的程度咧係冇咁差， 係啦，因為如果你將個民意過俾佢嘅話咧，啱啦。跟住阿習近平就會話：志不求易就事不避難， 係咯， 咁就俾啲更難嘅嘢佢去做。 廿三條咁樣係， 即係等於好簡單。如果有聽眾係做 sales and marketing， 你就知啦，即係等於跑數， 嗯， 七七七就等於跑數嗰啲保險經紀，係嘛？你今年做到個 quota， 嗯， 啊？再加你 quota， 你又做得到喎。哦，事不避難，啱啦。佢係唔會因為咁樣咧，去愛惜你嘅，付出好大嘅代價，腰肌勞損，成個家庭破碎，離老公離婚，小三，你跑嗰條數啊。 嗯。 好啦，佢會再加 quota 俾你，直至到有朝一日你跑唔到，跑唔到之後幾十萬人上街，咁點啊？換個第二個 sales 咯。 呢個就係共產黨做用人嘅方法。 冇感情可言嘅，共產黨係全世界最冷酷無情嘅政黨嚟嘅，包括對自己人都係。 嗯， 你睇下共產黨殺自己黨員、殺自己戰友係殺幾多？ 嗯， 你一個區區一個特首，俾四字真言你就飄飄然，係嘛？俾你個仔喺小米嗰度做就飄飄然，嗯，但係實際上你諗下，最終你睇到曾蔭權案你就知啦。曾蔭權一手提拔林鄭月娥做發展局長，是一個超級局長。當時係咪林鄭月娥竟然就係當時喺梁振英嘅政府裏邊，對於咁樣去迫害曾蔭權係粒聲唔出。你知道佢係咩人嚟？而點解梁振英可以五千萬繼續做政協副主席、國家領導人？嗰，那個就因為一個冇做冇住過嘅一張租約而。聲名盡喪，幾千萬律師費，而家仲要上訴，仲未完啦， 未知道結果係 未知道啊，五月仲要上訴，然後跟住捱得到出嚟有翻條命已經好，我話俾你聽。如果唔係嘅話，真係心臟病輕埋啲。 係啊，仲有啊，唔係淨係曾蔭權啦，你睇一睇何志平啊，睇埋何志平而家嘅結局，你就知道幾恐怖啊，係。 所以啱噶啦，嗱， 即係為下工做事， 等佢咁樣一路跋扈去到一個地步咧，覺得自己咩都可以做得到嗰陣時咧，國歌法又得，國旗法又得，廿三條嗰嘢咧，我話俾你聽，以佢而家咁嘅民望走勢咧，廿三條嗰嘢咧，我諗我哋就而家 Facebook 啊興呢個咩十年 challenge 好似，十年係2009好似係咪？ 係啊， 2009已經唔係咯，2004、2003先嚟。 係，已經多十年啦。 我估啊，到23條嗰陣時咧，香港嘅社會運動會重新再嚟， 係嘛？ 係會有翻佔領運動嗰陣時嘅聲勢。 嗯， 如果以佢而家咁樣嘅狀態， 嗯、 一路 keep 住落去，但係我仍然強調一樣嘢，係泛民絕對不能再有同佢有任何嘅做deal嘅嘢。 要搞清楚， 一定要 stone wall 佢，我覺得真係噶封殺啊，直情係要將佢當689咁打。如果唔係，危害更大。佢嘅危害，我一早已經講佢上場嗰陣時，佢嘅危害係遠比689犀利。呢兩年大家睇唔到咩唔通？ 嗯， 系嘛？ 系。 本来今日我哋仲要开， 系未讲，未讲华为啊。 个时间差唔多。 系。 咁啊，华为嗰度就最主要都系呢个《华尔街日报》讲就系司法调查，就系窃听 T 窃取 T-Mobile 一个机械人嘅技术。嗰个机械人就系负责喺度督，不停喺度督个 mon 嘅。 哦。 就系测试嘅攞嚟，即系好似而家家私咧，咪有个开柜桶嘅机器嘅。或者喺度揼个床褥， 开两万次， 系啦，揼个床褥，五万次咁样，睇下佢会唔会凹咁。咁啊 ，T-Mobile 嗰个机器咧就系呢个，佢有华为嘅工作人员入咗去个 lab 里边咧，就去 download 咗啲嘢，同埋攞走咗啲嘢。 嗯， 咁啊呢件事系一个民事诉讼嚟嘅，喺西雅图嘅法院，咁就已经判咗华为败诉。 哦，系啊， 系。咁而家咧就复桌，即系美国佬再嚟啊，民事完咗之后，而家刑事啊， 我告多次。 仲硬噶，因為佢民事已經輸咗噶啦，係啊，賠咗幾百個噶啦。 咁即係刑事嘅機會、 嗯、入硬啊！你問我，所以慢慢走啊！今次真係，真係噶， 即係個網而家係越嚟越闊啊！對付呢個華為網， 仲有啊！你問我，我等下慢慢走擔心啊！點解佢老豆啊？呢個咩啊？任宏飛啊？ 係，唔係好唔係？總之有個飛字啊，最尾嗰、那個 啊，就是、亂 Q 咁噏。 你認為亂 Q 咁噏？ 你記唔記得佢一個訪問點講啊？佢話雖然我哋係呢個咩啊？有國家嘅支持定咩、 嗯？ 但係我哋唔會做啲傷害世界嘅嘢。 係。 喂，呢句説話對共產黨嚟講好 Q 硬耳嘅，個硬耳就係個彈字啊，大佬。 你明明做緊，但係 唔係啊？即係話，如果係共產黨就會做，不過我華為就唔會做，所以個彈字啊，你明唔明啊？ 嗯， 呢、這個先至得人驚啊！ 言外之音啊， 咪言外之音啊！ 喂，佢表示出嚟，好似對慢慢周而家嘅生活係 OK 嘅喎，係講到好舉重若輕，好好似好輕鬆咁樣嘅喎。 佢話佢打電話俾佢， 係乜嘢咁樣喎？講到係咁嘅喎，佢咪暗示緊啲乜嘢啊？ 嗱，你問我好簡單，一定就係中美貿易談判90日，而家築潮。 嗯， 我嘅判斷 係啊， 係啦，一定係傾唔掂，所以美國佬又再嚟啦。 係。 忍耐啊！真係慢慢走啦。 佢覺得佢去旅喺加拿大可能安全啲係咪？所以而家先咁講，哎，呢個狀態 OK 嘅。 但係而家如果《華爾街日報》話好快會有行動啊， 好快會有行動 啊，拉人啊， 可以理解啊。 係啊，所以我就話今次係重大鑊啊，其實係。 大佬咁多咁多間諜，好事做盡。 係啊，今次係。 因為點會攞到咁多？ 竊取呢個商業機密啊嘛。以前就好少刑事調查噶。係。係啊，真係噶，因為大陸佬偷慣噶嘛，其實係。 是不是美國佬要幫加拿大出啖氣啊？大佬將加拿大嗰個販毒嘅判死刑， 最好笑係咩啊？華春瑩講1840年之後，你哋將啲毒品嚟荼毒我， 真係離曬譜！又係講翻1840，即係離開而家百幾年之前 鴉片戰爭之後， 真係 其實荼毒係鴉片戰爭之前啊，呢、這個先好笑啊！鴉片戰爭之前啊嘛，但係問題就係咁啊！鴉片戰爭之後係中國人自己種鴉片噶嘛、嗯，雲南啊，這個四川啊都出鴉片噶嘛，同埋咧。你睇到一樣嘢就係咩咧？佢係用嗰、那個我哋俾帝國主義欺凌， 嗯、 然後我哋而家要雪恥報仇雪恨， 又 係 呢啲 用呢種咁樣嘅 S and M 嘅民族主義，係 啦，自虐 S and M 嘅民族主義嚟去反駁人哋， 係啊，永遠都 victimize 自己嘅， 係啦，永遠 victimize 自己。跟住你最好笑呢個加拿大駐中共駐加拿大領事，即係兇人啊嘛， 嗯、 就係話嗱，你班友加拿大醒定啲啊！你唔好 ban 華為啊，因為加拿大而家準備 ban 啦，5G 嗰度，德國都準備 ban 啦。我估美國佬已經通令曬所有盟友，政治上嘅、軍事上嘅盟友，5G 唔準用華為。佢話你 ban 我哋華為嘅話咧，有好嚴重後果㗎。 即 係咁人哋問佢乜嘢，佢又唔講喎。 就係得把口啊，又真係。 你問我加拿大 ban 硬，第一、第二所謂嚴重後果，你咪走去老劫加拿大人質咯。所以加拿大啲聽眾小心啲啊！你揸香港 回鄉證翻大陸嗰啲小心啲啊！真係冇必要，真係唔好翻去。你問我，真係噶。美加拿大領事保護唔到你嘅，你揸回鄉證翻去嗰啲， 好恐怖。 因為嗰啲香港公民又有回鄉證，又有香港身份證，又有加拿大居住權，又有加拿大國籍嗰啲咧，佢只係承認你係中國公民呢一 part 嘅啫。其實 係咯，永遠都搣唔甩嘅呢個身份，真係慘 啊！真係。所以真係小心啲啊！我覺得唔係危言聳聽啊。系咪翻嚟香港玩下就 OK？ 系，系咪上嚟探下我就 OK 啊？ 唔好谂住顺便啊，翻下广州行下，去深圳睇下咁样啊，系。 系啦，嗱，咁就另外一单嘢就顺便讲一讲埋顺丰啦。 嗯， 顺丰就跪低咧，就将所有责任怼晒落去呢个香港总经理，就逼佢辞职啦。而家 代罪羔羊啊，呢度有 收咗安家费噶啦。 佢話自己辭職喎，你信唔信？ 引咎辭職喎， 你話信唔信啊？ 我諗社團就冇引咎辭職嘅，如果唔辭職，咪交個手續咯。 明明睇住一啲指引內部去做噶啦，係。 同埋你問我嗰啲審查嗰啲書，同埋審查宗教物件，點會係香港嘅總經理自己話事啊？講出嚟都唔信啦，王偉都呃人，我覺得呢間公司亦都不可信，同華為係一樣。所以香港人自己諗清楚，好多大陸嘅嘢。我成日都話，應該香港係要發起一個叫消費者運動。我哋唔係針對中國，係叫良心消費運動。嗱，外國都有嘅，譬如 Nike 有血汗工廠喺印尼， 係啊， 做嗰啲波鞋，啲消費者組織係會出嚟叫人杯葛佢， 或者嗰啲良心咖啡豆咯， 係啦，或者 幫 嗰啲，或者係做一啲剝削，即係嗰啲童工啊，用童工啊，或者係用一啲好一美金一日嗰啲咁樣嘅血汗工廠咧，喺美國有啲組織去監察佢哋。我相信香港是需要的，現在因為你看到三聯好、華為好、這些黨企、央企或者假民企、順豐好，他們做的一些是侵害香港核心價值的事。我覺得我們不是說他們是不是血汗工廠那麼簡單，而我相信很多香港的港資企業都有跟這些央企、國企一起做生意，如果 punish 不到他們，我們要 punish 他們的 business partner。 消費者你說是不是只是罵完沒事做呢？我覺得不是， 這 個也不是只是針對大陸企業，大陸企業有很多是奉公守法的，是支持香港核心價值的，沒問題的，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是侵害香港核心價值的，譬如你開戶口的時候是要做政治背景審查的，就杯葛他咯，為什麼不可以？是不是？而你出版社出版書的時候是政治審查的，咪杯葛佢咯。 系啊，我哋选择我哋自己嘅消费行为作出调整啫嘛。 如果杯葛嘅意思即系话，如果有替代品，就选择替代品。 嗯， 譬如好简单啫嘛，速递公司唔系净得顺丰噶嘛，系咪先？出版社唔系净得三联噶嘛，零售书店仲唔系净系得三联噶嘛？我宁愿帮衬咩啊，冇咁 evil 嘅成品都好过佢。 嗯 ，choose the less evil 就系咁嘅意思，系嘛？咁你先至大家会发挥一个集体力量。這個不是說針對強國企業，針對強國人，任何企業，你問我，如果是台灣企業在香港做了的事是侵害香港核心價值的，都應該杯葛他，韓國企業也好，日本企業也好， 用他們的行為去量度他們， 是的，是用他們的行為。喂大佬，美國人杯葛 Nike， 大佬 Nike 是自己美國企業來的，當時做用血汗工廠的時候，富士康、那時候那麼多人集體自殺，跟住係要發表報告，要調查噶。點解？因為美國嘅消費者係有力量噶。人哋如果你蘋果唔向富士康施壓，蘋果嘅 iPhone 嘅銷路就會俾人杯葛噶啦。 受影響嚇。 咁你話係咪完全冇嘢做到咧？我覺得唔係，但係亦都唔係針對共產黨或者黨企或者央企，係任何侵害香港核心價值嘅企業，包括港資企業。係咪？如果你做啲撲街嘢，而呢啲撲街嘢本身包括係咩咧？是將那些商場裏面全部改成自由行的商鋪，在住宅區裏面是令到當區的居民，你發展那些樓盤當初人家住入去的時候你答應了有的東西是沒有了，杯葛他咯， 我們將他發揚光大， 他不是只是做一個商場吧，我估是吧，那些乜叔乜叔那些 連鎖反應要他們有， 這個是一個力量，你問我當然一起步的時候可能是真的很少數，但我希望譚海邦啊、你啊可以做到一個這樣的運動出嚟，我哋一定會支持。我會呼籲埋其他網台啊、主持人啊、 美加啊、歐洲啊嗰邊嘅消費者運動係做得好的， 同埋就算係加拿大、澳洲嘅聽眾都可以支持，佢哋都有順豐嘅，你知唔知啊？ 係嘛？ 温哥華都有噶，都可以支持。直至到佢哋係願意承認錯誤、改正、承諾唔再犯為止。 嗱，唔係話釘死佢一世。你問個力量，冇人響應可以好細，但係細都唔緊要，最緊要開始，因為咁樣先至可以帶來改變。呢個唔係一個政治運動，呢個係消費者運動，係消費者嘅良心運動。所以我希望我哋可以大家坐低去傾下，究竟點樣可以做到佢？呢個係由順豐呢單嘢引發我自己去諗呢樣嘢。其實唔係話淨係杯葛順豐咁簡單，而係點樣每一個人其實你只係少少嘅喺你嘅消費選擇裏邊。而家賣旗大家都識啦， 係啊！ 一見到公賊會嗰啲， 我都做過好多圖添啊！ 係啊！我而家網上自然會有㗎。 聽日賣旗嗰個組織同呢個以前嘅民間咩民建聯陳鑑林有關係嘅喎，咁樣啊，幫佢宣傳一下先，咁樣大家識做咁樣係。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 你係咪要抽？ 係抽獎嚟啊！監製大哥阿健。 好 首先就我哋抽出呢個 畫喺和紙上 邊嘅家 珠 大白花。 係啦， 咁咧就。Alan Lui 是 Alan Lui Alan Lui 大家看著了那就是這個和紙上面這個那就要自己裝裝這個 先是 拍下去先 是有時可以 cap 的 好了跟著就到這個 這個都是家珠不過就說在金卡上面的 金卡上面的家珠 是啦 Joanne Lee Joanne Lee 好 Joanne Lee 記住了這隻大白花都是咁就跟住咧，就到呢個野豬家庭， 好 沖散人狼， 成啖心血 啊！畫得最耐啊呢張， 好 Sam 亮 ，Sam 亮好 係啦 ，Sam 亮記住啦， 多謝支持城寨啊！係啊，呢一我係少少心意啊，係嚇， 阿健記住幫我 mark 低個名啊，知唔知啊？ 我咪可以 cap 圖嘅，唔使擔心，出咗埋去打埋個名喺前邊啊，係嚇。 好啦，跟住就仲春， 係啦，呢個都係野豬家庭， 日式野豬家庭 係啦。好 ，Richly Liu Liu 啊 ，Liu Liu 啊 ，Liu 啊 Liu 啊 嘛，應該記住啦 ，Richly Liu。 好，咁啊，憑住呢個 cap 圖就可以上到嚟城寨嗰度咧，係去攞畫噶啦。咁 好啦，嗱，咁呢個咧，小弟嘅作品呢個草稿嚟嘅啫，日日時好日咧就未完成嘅。 呢個等你喺年廿九晚係嘛，年廿九嘅下晝係嘛， 咁我 之前都得喎。如果你畫好。 畫好的話就因為佢上嚟冇人啊嘛， 哦， 係啊，咁啊最好就係年廿九嗰日，大家要攞嘅都可以上嚟攞嘅。 如果唔係你下個禮拜五我哋個節目畫好，咁時咪下個禮拜五抽咯，係 都得， 係啊， 應該畫好噶啦，應該 係啦係啦，下禮拜五， 因為我呢啲好快嘅啫， 仲未到年廿九啊嘛，係 啊，咁咧就記住啦，頭先嗰四位嘅得主咧就上嚟領取你哋嘅獎品，最好就係星期二或者星期五。放我工之後上， 使唔使上嚟之前打我電話咁樣啊？因為WhatsApp 你先啊，係 打最好啦。 因為即係 PM 我哋嚟啦 ，PM 嚟係。 好啦，就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今集就到此為止啦，多謝大家支持， 好，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